布施咧係可以賣朋啊！呢、這個賣嚇、啊，賣係咪讀做賣嚇、啊？大家都知道有一個班耶婆窮到要自殺，聽過未啊？呢個故事聽過就唔需要講啦。家精認真者是佛弟子之中辯論論語最第一的，他有一天呢經過一條河就回去奇形精舍，他見一個八耶婆呢就在那裡哭哭哭哭了一陣之後呢就走去行落那個水那裡想自殺。他說、哎、婆啊婆你做什麼啊，這樣八耶婆說你不要理我啦，你那麼多事做什麼啊，他說嘿我要幫你，你有什麼事這麼苦惱這麼哭啊，他說我說給你聽都沒用了，他說說啦。八耶婆說我一世都貧窮，一開始生出世就貧窮了，就賣給人做妹仔、做奴婢，做到今時今日都還要被人打被人鬧的，不如死了他沒那麼生氣。他說你真是傻了，世間上比你貧窮的人都很多啊，人家都不死。他說我不想再生下去了。他說你這麼討厭貧窮啊，你為什麼不賣了他啊？蛤，那八耶婆說你那個和尚真是古怪，貧窮都有命賣的，賣給誰啊？他說賣給我咯。蛤，真是啊，可以跟你賣啊，賣給你啊，怎樣交易法啊？那於是家英精營精者呢就為他說法了，因為你前世不修嘛，不肯布施啊，所以今世就要受這個貧窮的困苦咯，那你今世就要布施了啊。這個八耶婆都有善根，聽了說布施好呢，他都生風起心啊、哦、既然布施這麼好我都想布施，但我窮到這樣我哪裡有錢布施啫，冇可能布施噶，咁个家精认真者话有，咁于是咧就将自己嗰个钵咧就交俾佢，嗱、啊、你搦呢个钵去个水嗰度咧洗干净佢，咁然后咧盛一钵干净嘅水送俾我，咁呢钵水就系你布施俾我咯，吓、啊、咁就依照佢咁做，咁啊好虔诚咁样嗱、啊、我。供養你啦，水啫嘛，唔使錢買嘅啊。咁但係咧，佢誠心啊，生風起心啊，萌發生風起心啊，再加上家精認真者祝福佢啊，於是咧佢冇幾耐咧就死咗，死咗佢就升咗天，享天福啦。嗰陣時真係享福啦，享天福。咁佢諗佢，你知道升天係有宿命通嘅啊。天有五通，除了漏盡通有五通，有宿命通，他就看看，咦，想想我前世做什麼，原來 前世想在祖國八耶婆想自殺的，家精認真者救了我，於是呢他就在天上下來呢就頂禮給家精認真者、如果昔日你不賣我的貧窮呢，我今天就沒辦法享福了。所以家精認真者呢再跟他施法，令到他證了初果，於是呢他就發心學佛修行，這個就是度眾生、這個就是度眾生。所以呢貧窮呢是可以賣的，記住一下，你們可以賣，賣給誰？賣給智蓮。可以賣的，你只要誠心誠意供養心寶，你去沖一杯水好乾淨咁樣放供法，或者好誠意咁斟一杯水供養師傅，就係、是、布施，就係、是、得福哦。咁呢、這個係講騰熱，所以就話阿能咧，當時咧 他因為呢沒有上座和他一起，他就自己就回來了。回來呢他 就心中初求，最後騰熱了。騰熱是什麼意思？就是布施，布施能夠超越貧窮的困苦、哦、所以法呢就實行乞食，令到人家布施可超越這個貧窮的困苦了。第二點呢，法能夠出來乞食呢，就是令到盲的人、掰的人 啊都可以見到法、望到法的聲音，生歡喜心。一生歡喜心呢就中了善根了、啊、第三呢是令家庭主婦、啊、有機會見法、啊、你明白這個是什麼意思啦？家庭主婦，你說我現在分分鐘都可以見，可以去佛廟拜法、啊、當時不行的。二千多年前家庭主婦隨雞海得了的，是不是？所以呢家庭主婦不可能出門的、去到佛寺的，但是法呢去到他門口乞食、哦、他逼不得已是家庭主婦拿東西出來供佛的嘛，是不是？所以他就有機會見佛了，所以法呢就乞食、啊、第四呢是令之病者得見佛光而除煩惱，依着病有病的人呢，法呢是会放光才他烦恼的，即是接触这些众生、啊、第五呢，亲毒的众生见法慈扬而舍恶心、啊、有些众生呢真是呢他本人呢是真是分分钟呢，你虽无过分、啊、面目可憎、啊、他分分钟都揽在肺面，很恶的，好像你得罪了他，前世害了他这样、啊，但是呢他一见到佛的慈悲的样貌，啊，好欢喜、哦、他自己呢都学一下就舍除这个恶心，是佛教化他、啊啊、第六呢是令放逸的人呢见佛的功德而舍恶法、啊、放逸即是懒惰的人、啊、懒惰的人呢不修偏福、啊、或者不勤力去做嘢啊，咁佢见法嘅功德咁好咁大，哦，佢话我都要学下咯，咁佢咧就会精进去学啦，又写呢个恶嘅法，又学呢个善嘅法。第七咧，令呢个富豪啊，折服骄民而生恭敬心，啊，呢、这个唔使讲，唔使计啦。第八咧，令未信佛嘅人见法功德而生起信心。第九呢是令蟹腿的人见法功德呢是善心会继续生起。第十呢是令等师，令众人等师呢现前当来皆得安乐，平等布施，即是众人平等布施、啊、第十一呢，欲制学次以身作则，令之弟子起而后后，即是说他想制这个戒法呢，自己呢以身作则，带领大家呢出去乞食。佛都去乞食，你哪个敢不去乞食？是吧？哪个敢叫屋企送饭来的？有的，当时那些王子啊、皇亲国戚啊、帝臣的仔啊，咁骄傲成性，他可以叫人亲亲送饭来给他吃，送好靓的给他都得，是吧？但是佛都可以去乞食了，誰敢這樣做啊？所以呢是為了這個制這個學次給一些弟兄學，所以教人乞食。那麼柯能呢就又跟著是學乞食了。那柯能呢不及回到來呢、這個應這個波斯匿王的降呢，自己就去乞食，心中呢就要求最後的騰熱，最後布施他的人为他的妻子，无云文静慧察离瞻胜及瞻陀罗方行等次不疾未渐，法已完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你知道呢，印度有四圣，第一察离种是王族，第二呢是婆罗门种，是执政者，是支持这个斋礼 的宗教、啊、第三呢刹利婆罗门旃陀罗首陀，首陀首陀就是商业的，做商家的，旃陀罗就是贱种， 就是做啲下級嘅工作、清潔嘅工作嘅，有四種階級不同。當時嚇，咁啊法制咧就係、是、話可以依次序去乞食，但係咧有五種不得乞，有五個家庭不得乞。第一係做戲嘅人家不得乞，第二是妓女家不得乞，第三咧係屠夫，即係殺生嘅人家不得乞，第三咧係米酒嘅同埋官宦之家不得乞食，唔可以去呢啲地方乞食啊。第二家阿難咧就想學佛同菩薩嘅方便啊，佢想實行平等乞食，哦，所以佢就不問正位，不擇眉賤。不理邊個好不好，他目的做乜嘢咧？目的發現成一切眾生無量功德，想平等乞食。平等乞食有咩好處呢？平等乞食又有五種嘅利益。揾唔到呢張紙嚇，就咁講啦。乞食咧，第一，內政平等的道理，所以呢外不見有富貴的相。第二呢離這個貪慢的心，慈悲呢是沒有偏沒有淡的、啊、不是不偏於哪一個，是平等心。第三呢是表示自己有威德，不怕什麼，怕什麼、啊、佛呢就說官宦之家不准去乞嘛，係驚嗰啲官宦之家，佢話我唔驚，啊我不怕外惡勢力嘅，啊所以咧係表示威德。第四咧釋憤呼義，釋憤呼義呢度，慢慢先話俾你聽嚇。第五咧就破二乘嘅分別，二乘人咧係有分別心。而家阿難平等乞食咧就無運淨慧，啊令貧賤嘅人都有機會布施得科，目的是希望圓滿成就一切眾生的無量功德。咁啊，發心咧係好啊，可惜佢係小乘根器咧，而且係屬於凡夫，未有力量，因此咧就能免墮落啦。阿難已知如來世尊呵須菩提及大迦摄為阿羅漢心不平等，陰陽而來開戰無遮，導之而旁。嗱，依個二咧就係話第四種咧釋憤呼二啦。佛教裏邊咧啊有一個須菩提，同埋有一個迦攝尊者，大家都知道啦。須菩提解空第一，迦攝尊者咧係頭陀第一，都係佛弟弟子嚟嘅。但係呢兩個人咧就有所偏喎。須菩提尊者咧專門向富貴人家去求乞，咁迦攝尊者咧專門向呢個貧苦人家去行乞。咁所以咧，就呢啲凡夫眾生啊，唔明白佢點解就產生疑惑啦。啊，有啲就話呢衰菩提貪享受嘛，咪所以去富貴人家求乞咯，係嘛？但係點解呢個迦攝尊者專向呢貧苦人家行乞咧？貧苦人家有乜嘢係送俾佢咧？咪有啲疑惑。咪原來咧，佢兩個咧有兩個嘅諗法嘅。咁啊，須菩提咧，佢話富貴人家之所以有福啊，就因為前世布施，佢今生就有福。第二個，你再唔去佢行乞，令佢再中福嘅話，佢福盡咧，第二世就墮落，就做貧苦人家啦。所以佢為咗令到呢啲貧苦富貴人家第二世仍舊有福報，所以佢就向呢個富貴人家行乞。迦攝尊者咧就話：，呢班窮鬼啊，佢前世唔收啊，今世我再唔俾佢種福田嘅話，佢生生世世都要受苦嘅。我而家非度佢不可，所以專向呢啲窮人行乞。 兩個人的動機都非常好，可惜的心不平等，因此呢為魔居士就鬧他兩個，你們不要學啊，你不要說居士可以鬧出家人，我都鬧米飯了。為魔居士是甘肅而來認世，你知不知道啊？所以呢有一天衰菩提呢就去好做不做，他走去去慧摩居士那里乞食。衰菩提呢就说，喂慧摩居士就说，喂衰菩提啊，若衣食等者，知佛亦等啊，知佛等者食亦等，衣食亦等，二时行乞乃可取食。哦，咁啊教训佢亲啦，佢话你要平等啊。哦，咁啊跟住佢又话，衰菩提啊，你是从外道出家的，啲外道是你律师，是你外道律师是你的师傅，那些六道的那些律师咧会堕落地狱的，你就会随他堕落地狱噶啦。哦，咁如果你知道是咁样去行乞咧，你就可以攞我啲饭去吃啦。佢仲有啊，佢话布施你的人咧，就不叫做福田话，供养你的人咧会堕落三恶道噶。吓，嗰个衰菩提精者都不知道你呃乜嘢，我明明出家人是世间福田先可以乞食啊嘛，你又供养我的堕落三恶道，咪搞我啦，走啦走啦。衰菩提咧宁可不爱嗰个钵啦，走啦。咁佢又戒住佢，佢话喂衰菩提啊，你攞你个钵啦，你惊乜嘢啫？你知唔知啊？二类化族嗰啲化人咧，吓，咁化变化一个人，做一个公仔，公仔喺度讲说话，你惊乜嘢啫？吓，咁你攞呢个钵走啦，咁，咁啊，佢话你谂下咯。化人讲嘢，你惊唔惊啊？衰菩提话我唔惊咁，佢话咁你就知道啦，一切都易幻易化啊嘛，你使乜惊啫？哦，佢又闹大家摄，佢喂大家摄啊，你有慈悲啊，但系你可惜你不普遍啊，你舍富从贫啊，废法不平等啊，你应该次第乞食啊嘛，你唔应该选择啊嘛。哦，佢就闹呢两个。咁啊，阿能尊者知道佢俾呢两个俾佢闹啊，而家就唔敢就系舍富乞贫或者舍贫乞富平等去乞食，依次序去乞食。哦，所以咧，佢话经中话佢阴敬啊佛嘅啊，因为阿能已经知道法同埋世尊呵斥衰菩提同埋大家摄。为阿罗汉心不均平嘛，所以咧，佢而家敬仰法嘅法啊，开发证明无遮嘅慈悲心，平等行乞，咁样就可以度之二旁啦。咁如果唔系咧，如果专门乞贫穷嘅人咧，就俾人有疑惑；专门乞富嘅人咧，就俾人破。毁谤话你贪，如果贫富都无遮平等去乞咧，就可以度脱众生嘅疑谤。因此实行等持，实行平等慈悲去乞食，咁样用呢种平等心去乞啦。咁就经过边度咧？经比城王随步各门。嚴整威儀，肅恭祭法。嗱，城就係外城外嘅，呢個城王咧，就係城外嘅。以前古人咧係打仗咧，係城外咧有一個水溝圍住嘅城嘅，有一條水槽圍住嘅城嘅。呢、这個就係話未經過呢度嘅時候咧，有水嘅地方咧叫做漸，冇水嘅地方叫做旺。哦，咁咧門嘅內咧叫做城門，門嘅外咧叫做國門。咁阿能啊，響個郊外咧，棄形精舍響郊外嚟嘅，咁啊。去入到呢個城門嘅時候咧，就行文啲 拉好自己的衫，齊整啲咁啊，好尊敬、好嚴肅咁樣去乞食啦。咁啊，以是我能因乞食次經歷淫室遭地揾實，遭地揾熟，摩登騎內以梳皮加羅先奉天咒涉入淫室，淫宮婦魔將毀繼體。因為他次第行黑嘛，不擇未戰嘛，因此呢經過呢個淫室，即係嗰啲妓女嘅地方，佢都一樣去乞食。哦，咁因此咧就遭咗呢個俗語所謂領咗嘢啦。咁咧，因此咧就遭呢個摩登騎女咧，遭呢個摩登騎女咧，涉入淫室。咁呢個摩登騎咧，印度話叫做摩登騎，翻譯賤種。哦，呢個係賤種。賤種咧，女咧就係佢嘅女，個名叫做吉布，翻譯中國咧係叫做本性，即係話佢雖然咧係墮落淫室啊。雖然是墮落淫室 作為妓女，但是本性不失，因為她本性不失，一見了佛呢即刻可以，可以學佛之後呢可以成這個聖果。哦，梳皮迦羅呢是印度話，翻譯中國呢是叫做什麼？叫王法，亦叫做金頭，是印度苦行外道之一。呢一種外道咧，呢種外道咧，佢話佢所說嘅咒語咧，係過去梵天天上嘅人教佢嘅，因此叫做先梵天咒。摩登騎女嘅媽媽叫做摩登騎嚇。得其所欠，所以就學了這種咒。現在呢，因為這個摩登騎，因為他的女兒呢是很歡喜阿能尊者，要嫁給阿能尊者做妻子，因為他見到阿能尊者三十二相，他說媽媽我要嫁給他，他如果不娶我呢，我就死給你看。哦，他摩登騎就說他是出家人，啊，不娶老婆的，不行，我無論如何都要嫁給他，如果不是我就要死了。他媽媽呢沒辦法，出術啦，出什麼術啊？出這個咒術，賜了這個咒。咒呢的而且確是一種靈驗，咒有正有邪，邪咒呢可以呼使鬼神的，可以使鬼神。哦，但是正人呢，正人君子呢就不要錯學這個邪術。哦，有藏經裡面都有些咒是賜了呢可以使得動鬼神的，你學不學啊？我就不學了，因為鬼神呢他有貪嗔痴的，你使他去做事呢他做不到呢，他回來害了你的。有個人呢是持咒使個鬼呢去俾把刀俾呢個鬼去殺對方，對方呢係一個信佛嘅人，佢嘅師傅呢有神通，知道佢大難臨頭啦，於是呢就教佢念觀音菩薩，肯念觀音菩薩坐度念，咁個觀音菩薩呢加庇咗佢咧，就有光遮咗，遮咗呢個鬼咧，揸一把刀嚟到呢度，唔見佢，唔見佢，走翻轉頭殺咗佢嗰個人，使佢嚟殺嗰個人。你叫我殺人啊嘛，咁咪殺唔到呢個，咪殺你咯。所以我哋唔好學邪術，邪術細洗咒咧係有俗替嚟咧，乜都有。所以啊，而家世間上你信唔信咧？有降頭，係嘛？有降頭。有使呢個鬼仔，有些人說，嘿， 拜神盟卜好靓噶，佢讲得出我妈妈喺边度啊，仲叫我妈妈嚟见我添啊！你估系真系假啊？假嘅，佢系呢个鬼利用佢嘅神通学你妈妈嗰把声啫嘛，真系你嘅妈妈咁啊！如果妈妈堕落咗地狱，佢冇可能叫佢嚟啫；如果你妈妈生咗天啊，佢冇办法叫佢嚟啫。你妈妈入咗胎，佢都拉唔到佢出嚟噶。是不是都是他的鬼有通是这样嘛，所以我们呢不要学这些东西了，无谓给钱给他养鬼仔，很多人养鬼仔的，这个是俗替你。那这个人呢是学了这个梭皮迦罗先奉天咒，他持了咒呢就放落到毛巾那里，毛巾就盖落个布那里，然后去送 给安能，这个邪术就中了安能，安能就好好地根治，给摩登骑来拉他入来啊。咁咧，唔系张伟继体吓，遭帝王石摩登骑女，以梭皮迦罗先奉天咒摄入淫室，淫宫抚摸张伟继体。喺呢个时候啊，继体所谓继体咧就叩祭嘅时候咧，系叩祭嘅时候咧，初白揭摩咧就有一种无表色咧，系叫做妙善继体，遍满十方虚空。第二分。白揭摩的时候呢，这个妙善继体呢就好像云盖这样堕落这个继子的头壳顶。第三白揭摩的时候呢，这个妙善继体呢就从顶呢是入这个求继人的身。从此呢，如果次继清净呢，这个继体呢日日呢渐渐充满，就得到这个无漏智慧，就可以解脱。如果唔学诶，次继唔清净咧，就破咗戒体咧，就冇办法得到解脱。咁而家呢个阿难当然系有戒体啦，咁但系佢被呢个摩登骑女淫修淫宫抚摸嘅时候，佢好精，佢自己咧俾淫术绑到佢咧唔喐得啊，迷迷惘惘唔喐，但系佢好清醒，佢话佛啊，你大慈大悲做乜唔嚟教我咧？咁于是咧。法呢就知道他是有难了，所以说二来之比任术所加，西北善归王及帝圣长者居士驱虑罪法言盟法要，因为他一念说法啊，你慈悲教我啦，法呢就知道了，于是呢就西北善归，当时呢他有他黑石嘛，王法呢就在个波仙尼王嗰度受供养嘛，受供养之后咧，言不之后规矩咧就要说法。哦，受人供养之后咧，规矩系要说法俾斋主听。啊，点样？人哋以财布施你，你就以法布施报答人哋。系现在唔系，现在有啲人咧，我唔知边个系制造呢一个仪式吓。请了法师去供养之后呢，不是法师说法，而是请供养的人抵封红包，不知道哪个设立这个仪式要抵封红包给供养法师，已经请你吃饭已经好了，还要抵封红包、啊、但是当时佛在世的法制呢，就是请你请法去供养呢，法就要说法，请法弟子如何啊？请法弟子去供养，一样要说法啫。哦，有一日咧，有两夫妇，咁咧就请一位去增赐请增赐寿，所以啱啱咧就派咗嗰个初出家嘅和尚去佢嗰度受供养，受供养自然之后咧。当然规矩嘛，要为斋主说法啊！啊，咁呢个和尚呢，你哋听过呢个故事未？听过就唔使讲嘛。咁呢个和尚呢，嗰两夫妇呢就跪响前边顶礼，请法师开示。唉，呢个和尚话点算？初出家又未多闻佛法。又未成圣果，开示乜嘢呢？揽嚟揽去冇办法开示。佢话：唉，苦啊！ 咦，跪响到前边嗰两夫妇咧，就响度谂啊，系、哦、做人系苦、哦，唉，我哋自细就好苦噶啦，咁啊挨挨到大，咁啊结咗婚，结咗婚两个咁挨，挨到今时今日又冇仔，啊，真系做人好苦啦，咁又叩头咯，猛叩头咯，再请法师开示。咁啊谂嚟谂去。又是想不出講什麼，他真是苦啊！那兩個人又想說真是苦啊，又叩頭，想一路想怎樣苦法，怎樣苦法，怎樣苦法，法師真是說得對，他證了初果了，那時候身心安樂，不苦了，咁啊，又擔高頭嚟，又請法師開示。嗰、那個和尚話：真係苦啦！佢哋三十六就走位上座，走咗，走咗去。佢走咗去邊啊？走咗去奇形精舍，匿埋響個角落頭，鋪田打坐參禪。咁呢兩夫婦咧，自從證咗初果之後咧。好開心，好開心！係我哋兩個咧，第日要去奇形精舍拜謝呢位和尚啦。如果唔得佢咧，我哋今日邊度可以證咗初果啊？兩夫婦商量過咧，都係再去揾個和尚咯。我去到奇形精舍话揾呢个和尚，呢、这个和尚惨啦，响度菩提打坐，又嚟搞我，急啊急啊，吓急啊急啊急啊急啊，突然间灵光一闪，哈，正咗四果，一逼，如果有人逼我，咁我都制，一逼正咗四果，吓。啱啱揾到係呢兩夫婦揾到嚟，哎，星座事法同佢滔滔事法，辯才無礙。這個就係受人供養度眾生。我哋如果能夠咁樣做咧，受之無愧。喂，今日講受供養啊，講到呢度。咁啊，呢個法咧，就喺波斯匿王嗰度咧，受波斯匿王供養。照規矩咧，食宴飯咧就星座事法，但佢而家今日咧賴外啊，擠不善歸，食宴飯快啲走嚇！個、國王、大臣、長者、居士都覺得好奇怪，點解今日佛講食宴飯唔説法咧？咁梗係有事啦！咁於是咧，大家拘禮罪法，嚴文法要啊，梗係有事啦！大家跟住發翻去奇形精舍，講到呢度嚇。